干嘛要买呢？展楼兰这边这话一问出，轮到叶修他们这边发愣了。干嘛要买？理由叶修他们倒是早帮展楼兰想好了，但问题是他们的思路和展楼兰貌似没有对上号。 你真是太客气了， 叶修回道。确实，在几人此时的心目中，展楼兰真是太客气了。他何必不大手笔直接买攻略，反倒要退而求其次的只买一批账号呢？ 哪里客气了？ 展楼兰干脆听不懂，显然思路确实就不是叶修他们帮着分析出的那一路。 拿到攻略，你自己愿意弄出多少号来都可以。 哼，攻略的话肯定要贵很多不是吗？我又不需要那么多号，我目前只要10个就够。 只要号的话，那我们可能会比较为难。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要买就必须高价来买这份攻略是吗？ 大概就是如此。 这样的话，那我可能需要考虑一下。 这个考虑一下明显已经是拒绝的成分占了很大，只是略留了一点余地罢了。如果是真心要考虑的话，这种时候至少也应该问一个价码，结果展楼兰却连价钱都没买就要考虑，这着实让叶修他们觉得很是被动。 这要真换了最初，我们倒是可能毫不犹豫的就会买下，而且会买断，保证这份东西顶多就掌握在你我的手里，保证我们对其他职业战队的优势。 展楼兰倒是没有就此前了，反倒又和叶修说了起来。 那现在呢？ 现在多亏接触了到了大神你呢，是你让我们认识到了原先的我们想法有多轻浮，我们的水平上来就以为可以和那些豪门战队一争高低，实在是太坐井观天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踏踏实实的先在职业圈里站稳脚再说。高技能点我们当然需要，但这就是任何一个玩家看到有这样的账号都会想要一样。现在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做出使劲削弱对手，即使在这上削弱对手一些，也不会给我们的局面造成太大的改观。提高自身的技战术能力还是这样最踏实，过多的东西我们就先不想了。 展楼兰的话很诚恳，其中不乏对叶修的感激之情。叶修看后只能无奈地苦笑道， 那你们可得加油啊。 谢谢，技能点这个如果可以提供账号的话，随时可以再联系我，价钱好说。 展楼兰说的。 知道了， 叶修回了一句，随后回过身上朝魏春陈果苦笑了一下。很显然，原本计划中的买卖砸了，变成了倒卖账号。虽然账号的价值依然会不菲，但相比他们的初衷，那绝对是天差地别。 就这么放弃了？ 魏春不甘心呢，他根本没看到叶修做出努力的劝说。 没办法，他们和我们所想的不一样。 这我看出来了，而且我看出他会不一样，完全是因为你这家伙的出现啊。 哎，人生啊，多么的戏剧啊，你看。 那现在怎么办？ 看来只能找另一家职业队了。 轮回吗？ 有野心的轮回当然是最合适的。 轮回现在就要打总决赛了，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东西提供给他们，他们肯出的价码绝对非同一般。 还有2个星期，不知道魅光能不能完全整理出来。 叶修想着，又是 QQ 魅光找他确认时间。 怎么，赶着要吗？ 是啊， 1个星期吧，我尽量。 加油。时间上没问题了， 叶修回过头说着， 只要方案能确定下来，角色提升顶多就是2天的事儿，轮回当然是可以轻松做到。 那现在就和轮回联系？ 现在联系个什么劲儿啊，等魅光弄出来直接去一趟 S 市吧。 等等，有个问题你们想过没有？ 陈国忽然叫了出来。 什么？ 如果是轮回突然一堆满技能点角色夺了冠军，这不是更吸引眼球的一件事吗？这难道不会引起到游戏公司的注意？如果他们现在就看破内情做出更改了，那我们不是也要跟着麻烦了？ 你们现在这几个角色倒是来得及提高的，但其他的呢？我们队伍的角色总不可能就只是你们四个人吧？ 陈果说。 哦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轮回那也是职业战队，角色都是有基础的，保守估计技能点也都在4700点以上，攻略拿去也就是帮他们完成一次最终的冲刺，没有大量的任务集中，游戏公司也看不出太多的端倪。 万一他们的角色任务都是清掉的，没办法用，他们只好弄新号呢？ 陈果想的比较多。 新号？新号我们说过了呀，最快也得3个月，就是职业战队也超不过这个速度，3个月他们可以弄一批出来，我们也可以弄够我们队伍需要的，所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。 陈果听叶修这么一说，这才完全放下心来，最后有的只是遗憾了。 但这样可就让我们未来的对手狠狠地壮大了一下呀。 你这样说实在是太无视斩龙兰他们了，给他们就不是壮大了？ 1+1=2和9+1=10的区别。 这也正是斩楼兰现在不肯出手的原因了。 还不都是你？ 魏琛鄙视。 哎，反正现在就这么着吧，等魅光这边弄出来了，我去一趟轮回那边。 这次再卖不出去你就别回来了。 魅光的勤奋努力自然是不必说的，他说是一星期，但在第五天就已经彻底完成了全部攻略，从头到尾又是清清楚楚地做出一份文档，最后发了过来。收了文档的叶修从头到尾扫了一遍，和魅光这些天陆陆续续送来的又进行了一下核对。而这些天魅光陆陆续续发来的攻略，叶修、包子、唐柔三人都有一直在照着完成。君莫笑、韩烟柔、包子入侵三个角色的技能点，那叫一个突飞猛进。其中最高的是叶修的君莫笑，原因却只不过是因为韩烟柔和包子入侵的角色现在还没进神之领域，当然有大量的任务是做不了的。叶修的君莫笑两头跑，清得干净，技能点火箭一样长，目前等级未满，有些个高级的还没清，但技能点却已经满了5000。最终攻略确实提高了触发几率是一回事，但叶修的运气也挺不错的。不过他这一针到了5000，魏琛可就纠结上了。他的迎风布阵可是这些任务全做过的，没有办法再提高了，想不到被人完善后真能有5000点。不换号吧，技能点就少了，换号吧，自己的迎风布阵还没以荣耀圈技能点第一的名头出过风头呢，这可把魏琛给郁闷坏了。 我看给轮回根本就没必要给那么多。 叶修在最终检查了一遍攻略后，直接从中抽掉了相当一部分，最后留下了1000个技能点的内容。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将现有角色的技能点再提高一个层次，我看给他们这些去撞撞就可以了，没必要全给他们。 这个决定得到了陈果的大力支持。陈果其实最大的愿望还是就他们自己有，别人一点都没有就再好不过。现在没办法，那么让别人能少一些也是值得高兴的。 就这些吧。 叶修最后看了一遍剩下的内容。 轮回就祈祷他们的角色已完成的任务不要和上面撞太多吧，这样足够他们提升了。 其实他们基础那么高，这样没撞上任务的话一点点就够。 听你的意思再给他们删掉500点？ 好啊好啊。 行了吧，这几天你自己也有照着刷，你的角色刷到多少点啊？ 280点。 280的技能点居然是被这样不爽的口气说出来，我估计这种事儿在整个地球上也只可能发生在这个房间里了。 叶修大为叹息，随后又道， 1600多点的技能任务你最后只得了280点，任务被撞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，还是给人留点希望吧。 陈国听了也就不再多说什么。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啊？ 尽快吧， 我帮你看看票。 陈国说着， 这些支出自然都是由陈大老板来负责。 哎，去了轮回找谁你知道吗？你别到时候被保安直接轰出来。 你这个样子去，那被轰是肯定的，我能和你一样吗？ 哎，明早的飞机可以吗？ 这边陈国查到票喊了一句。 可以。 身份证号码？ 叶修把身份证号 QQ 上发给陈国，陈国很快弄好了一切。